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啊 FM98.2，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收看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对，都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对，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最重要的啊，不是送小礼物，也不是这个分享主播，最重要的是跟我们多进行一些实时的互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在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加一段广告。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马上就要开始啦，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希望大家多多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啊！与此同时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相关一系列的公共号，上面不定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等待着大家。 对，这个没准哪天就会蹦一下就蹦出几个小礼物，然后你这手筷子一下就抢走了 啊，中奖啦。 对，这个还是进入到咱们今天982活力榜的今天的主题。咱们今儿聊的这个事情啊，我其实觉得跟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哦，是什么事情呢？ 社交 啊，社交啊，那真的是，就是我们两个现在其实也是一种社交嘛。 社交。 对啊，就是工作上的社交，就是一种交流。 对，其实社交就是单从它的字面意思来分析的话，应该就是社会在社会上的交往，叫做社交。这是我在字面上简单的分析它。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这个新世纪的社交礼仪到底跟之前的这些社交礼仪有什么不同。还是一样先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啊。那个左老师又要敲黑板了。 好呀， 当当当， 划重点了。 对，这个社交礼仪呢，就是指人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具备的基本素质、交际能力等等等等。社交呢在当今的社会交往当中发挥了非常的非常大的作用。通过社交呢，人们可以沟通心灵，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以及取得支持啊还有帮助等等等等。或者是通过社交人们也可以互通信息，你就比如说咱们俩现在这样，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你，然后我可以从你那儿得到我想知道的东西，这个就是社交 交它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作用。 嗯，获取信息哈，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还可以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因为我们在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可以汲取到他人或者是其他事物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一面。那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帮助我们顺利的走向社会，更好的树立起自身的形象，在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留下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美好形象。 嗯，当然呢，这个刚刚说完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还有这个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多学一些社交礼仪，它可以很好的来避免你在交际场上的胆怯以及害羞等等的。就有很多人告诉我，就是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这个我有社交恐惧症。 哦，社交恐惧症，比如说我怕跟别人交流，然后我见到 陌生的人的时候， 陌生的人的时候就害羞，说不出话来， 对， 或者结巴， 对，或者是根本就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其实社交恐惧症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现象。 嗯，你觉得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屏幕去交流呢？ 嗯，我觉得应该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看之前啊，在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咱们的老一辈生活在大杂院里，在北京呢可能会生活在四合院里，邻里邻居的就是都说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嘛。咱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跟其他楼栋口、其他胡同口的小孩就直接就打成一片了，谁也不认识谁，对不对？可能就因为这个一堆沙子，咱们就能玩到一起去，然后发小就产生了。发小一产生了，你慢慢上学，慢慢长大，这就没断了联系。我的社交就从一堆沙子开始了。 嗯，还真的是这样啊！小时候都是在这个大院里面长大，就一帮孩子，然后孩子王带着一群孩子各种去玩哈。慢慢的长大之后，确实变成了发小。即使大家身各一方，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但是只要一回到家，然后这个稍微一说，立马就热乎起来。 对呀、啊，你就像现在大家都工作在这个四面八方，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哎。今儿我过去我去北京找你，晚上咱过来一块吃顿饭。我肯定不能再去想其他任何的，我对他有恐惧感啊，我比较胆怯的去见这个人啊，这个在我跟我的这样的朋友之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就说到这个社交恐惧症啊，觉得应该还是跟现在的这个科技发达，大家都面对面，不是很少有面对面的机会去交流每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去交流你的灵魂，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哎，没错哈，我记得咱们小的时候反正都是在小院里长大，然后这样玩起来的。然后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像我侄女儿，她是00后了。对，00后之后她的小时候成长，因为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嘛，就觉得真的是从小然后爸爸妈妈就给了她什么 iPad 呀什么的，然后再加上家里面人可能工作特别忙，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她，可能就每天下班之后然后陪陪他，白天的时间就是要么就是手机，要么就是拿着 pad， 要么就是电视，基本上就是伴随着这些电子产品长大了。 对，而且再加上这个小区里边本身这个能出来玩的孩子们就少，这一家只有一个孩子嘛，本身能出来玩的就少，然后这个现在的小朋友们越来越多的都这个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手机游戏，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电视剧网剧这些东西，也就很少再有之前的那种社交产生了， 就是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都已经变远了哈，而且 都被拉开了。 与此同时，他们除了社交恐惧症之外，似乎也不懂得如何跟人在面对面的情况之下去相处，这些礼仪可能也都不知道了。 对，就像之前应该是在一个活动里边吧，有一个比我小好多好多的一个小朋友，应该算是小朋友吧，就大家围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告诉我说，这个假如是转桌啊，就都知道那个有转桌、圆桌那种， 对，大转桌， 对，只要是有转桌的时候，有其他人夹菜的时候，你是不允许动，就是停下来去想吃你要的那个菜的。当有人夹菜的时候，你是不允许转那个桌的， 尤其是有长辈的时候。 对，但当时这个小孩呢，就是一桌子长辈，你知道吗？我在那里边都排得很小很小了，就一桌子长辈。这个小孩呢，也是上了好多年，也是上了好长时间学了。虽然比我小嘛，但我觉得应该懂这些东西。但是前面就，哎，这个一盘大虾特别好吃，我也想吃啊，就停在那个位置了，离我挺远的。然后他就直接那边有一个那个老爷爷在夹菜，他就转过来，然后 还不是加一只，你知道吗？加完一只，再加一只，再加一只，再加一只， 恨不得那一盘子都是他的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对，你看啊，不管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你跟别人相处，或者是别人对你的看法，种种这些角度，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没有社交礼仪的常识啊，或者是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储备，习惯的养成，都会影响你在社会当中的这样的别人对你的看法。 嗯，对， 所以这些社交礼仪是非常必要的。 对对对对，咱们接着来说，从这个社会角度看，这个社交礼仪它到底有多重要啊？这个它不仅仅可以帮助你在人与人面对面之间的这种交际场上，让你不害羞，让你不恐惧这种交际，也能帮助你更好的来获得自信心以及勇气。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交，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必需品。利用这个社交，就能从对方那儿取得另一半丰富的信息。 嗯，我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苹果，然后我们两个产生了摩擦之后， 那个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个梨，这样才会产生这个社会交换嘛。 对对对，确实哈。 要不你有一苹果，我有一苹果，各吃各的得了。 不，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到底它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啊？ 嗯，你有一个青苹果，我有一个蛇果。 啊，对对对， 我想吃 到了我的点。对，跟大家开个玩笑。那与此同时啊，我们往小了说，对于个人来说啊，这个社交礼仪非常重要。那往大的来说，对于一个集体，对于一个企业，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所言所行，他的一个表现，都代表着他 的 形象。 一群人也代表着整个的企业形象。他这个简单的一个握手或者是一句您好，它整个代表的就是整个公司整个企业的大形象，就不再是你个人的形象。 嗯，那与此同时可能牵涉到的就是您这个单位的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等等很多方面了哈。所以说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集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当然这个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呢，也可以塑造这个单位的形象，提高这个整个单位的这个也是提高自信心，然后相比较来下，也可以提高这个客户的满意度，以及他的对你的更高更好的评价，并且最终达到这个单位的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很多层面的目的。啊，这个咱们说了这么多，敲黑板时间已经过去了，哈哈，这个接下来就不再讲这方面的大内容了。嗯，这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小的时候父母教给我们那些比较传统的打引号比较传统的社交礼仪还有哪些？ 比如说我们见了人啊，不管是长辈还是同辈还是小的，一定要打招呼，就是见面一定要有礼貌，打招呼。 对对对对，打招呼，您好啊， 对 对 对， 您好，见了面了说您好。 嗯， 这个之前 帮助之后说谢谢， 对，帮助之后说谢谢，然后两个人离开之后说再见。 嗯， 这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一些社交礼仪。 对对对，比如说还有在深层的，比如说握手礼呀、啊、或者鞠躬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到大可能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知道的一些基本的礼仪。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我昨个看那个大军师司马，不是军师联盟之司马懿什么的，这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外传吧。 嗯， 这个波叔演的，然后他里边说了一句，应该算是一句古训吧。 嗯， 他说的是三岁小孩易懂，七旬老翁难做。 哦， 说了这么句话。 嗯， 然后 是指的 他啊，当然他指的不是这个社交礼仪的事儿、嗯、他是指的三岁小孩都能懂的事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却不一定能做到。 嗯、 我觉得这个。嗯，就把这句话用到很多的事件上都可以，就是很完美的去解释这件事儿。 还真的是， 你就比如说用在社交里面， 嗯， 就是很多的小朋友都知道，在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这个见到老师，老师好，老师再见， 嗯、 那个大家这个班长一喊起立，老师好，哎谢谢，这样的、 嗯、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 对， 但是呢，有很多在社会上工作很久的人、 嗯、 啊，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这个女生、男生啊，各种各样的人都好。我们俩在见了面之后，我可能已经忘记了我该怎么样跟你去进行一个有效的社交。 嗯，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大家真正别人帮你一下的时候，并不会第一反应不会说谢谢，反而有的时候一点表情都没有就离开了，或者是说一点感恩之心都不会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 这些很多小孩子也是看在眼里的啊。 对，所以说这个社交这件事、嗯、它不仅仅是表现在我们的外在上、 嗯、 握一个手啊，鞠一个躬啊、 嗯、 说一句简单的 的谢谢你好，它不仅仅表达在这些东西上面，而且它还表达在我们整个人的内心里边，是不是真正有这种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美德跟思想在里面， 就是感恩之心。 对对对， 有时候确实是体现，由内而外的去体现。 那 我们说了这么多常见的，之前常见的一些礼仪， 比较传统的一些社交礼仪，这个如果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知道的以前我们那些比较传统的社交礼仪它都有哪些，比如说握手啊、鞠躬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好多好多呢，比如说 过年时候见长辈要压岁钱，要磕头。 对，可这也算一种礼仪。我们在领到这个这代表着祝福的压岁钱的时候，一定要也许是磕头，也许说一声谢谢啊，或者新年好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其实可以细化很多。我们在这儿只是给您大概说一下笼统的。 对，如果大家有知道其他的更多更好玩的比较传统的社交礼仪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网友说，我们的直播没有声音， 哎，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个也可以请我们的技术老师帮我们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要是暂时通过我们一直播啊等等的直播平台听不到的话，也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啊，通过 调频 FM 上面找我们的98.2，也可以找到我们。 对对对，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络 FM 直播平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北京时间的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荔枝 FM 上面都可以搜索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现场直播，也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对， 那之前其实我们说了好多传统的方式，包括社交礼仪的重要性。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随着这个社交网络呀，或者各种各样时代的变迁哈，似乎有了更多的新的社交礼仪的出现。 对， 到底有哪些呢？ 这个话吧，就是话锋一转，这转的有点太快了，我觉得就是一下子大家就从这个见面握手您好什么之类的，这一下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包，微信里面的常用语，这个简单的专属名词，或者是这个英文字母，就是简单的三个英文字母都可以表达我无限的愤怒的可能性，都是可以的。 而且好像似乎原来大家以为是比如说微笑啊，或者以为是很正常的那种表情 的表情 和含义，现在有了一些新的解读。 对，在现在这种新世纪中的社交礼仪当中，它有了一些很奇怪的变化，也可能是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能是完完全全跟它原来的意思一点不搭边的变化，都是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刚刚跟大家盘点了这些比较传统的社交礼仪，这个比较传统的社交礼仪， 经典的 对比较经典的 经典 对经典款的社交礼仪。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形式、新世纪中的新的社交礼仪。 我们来一一为大家说一说吧，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也希望大家知道的话，也跟我们互动一下哈。你感受到的社交礼仪上的变化，包括我们在网络当中的用语等等，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你忍不了的，都可以跟我们抛过来。 所以刚刚咱们说了，也就是简单说了这些新形式的社交礼仪，那么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社交礼仪？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刚刚也说到，就是现在大家用手机、用电子产品更多了。 对， 可能首先我们这个输送或表达我们情绪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哈，主要通过一些表情啊，或者是社交语言，也就是网络用语，不管它是不是网络化的用语，都是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去呈现或者是传递的。这可能是我们传递信息的方式的一个变化，导致了我们需要适应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和内容。那其次可能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使用的这个传递信息的方式不一样了。 对，因为原来大家用的这种传递方式的信息，不是传递信息的方式，基本上都是局限于声音，或者是两个人面对面，更或者是比较严肃、比较正规一点的联系，用书信、信函的方式来传达我们这种有效的信息。但是现在大家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就天天就从早上起来开始就抱着手机，这个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微信看有没有人跟自己说话，然后看他说点什么话，看他发了什么表情， 对， 你看我们传输信息的方式是通过互联网，你看传输信息的样子也不一样，因为你看面对面或者是通过电话或者是书信的时候，大家传递的都是完整的段落。 嗯， 比如说我们想要叙述一件事情，我要表达一件事情一个含义的话，肯定说的比较的完整，比较长篇。但是现在呢，我们用互联网的方式，比如说微信啊等等社交软件，大家不可能再编辑大量的段落了，可能更多的都是很短的几句话， 很短的几句话就直接把我一整段的消息都已经表达完了。 嗯， 这个原来最开始刚学英语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这个中文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语言。 哎， 因为英语它可以用这么长的一大段来表达这个你在做什么。 嗯，我点开一个翻译的。 嗯，你就比如说 What are you doing？ 嗯， 对吧？ 你在干嘛 ？What are you doing？ 加一个问号， 四 个 字， 一共 五个字符，对吧？ 嗯，嗯 那个中文干啥呢？ 三个， 对吧？ 对， 三个字就解决了。 嗯，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成语、一些古诗， 嗯， 它在放到英文里面，它都会解释好长好长一大段，它能解释中文的四个字。 嗯， 但是呢，现在这中文四个字这么简单的一句成语或者是一小段话，已经可以用单独的一个字符来代替了。 所以中文非常的强大，它非常的简洁，非常的凝练哈。然后现在互联网当中还促生了很多这种简单的缩略词， 嗯， 比如说什么压力山大呀， 对， 然后等等哈，很多很多的缩略词，它可能就是把原来的本来就很简洁的中文的那么几个字，然后再凝练，然后缩成那么几个字、两个字或者三个字，然后代表非常丰厚的含义以及后面想象无穷的脑洞哈。所以说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就是把它拆开了再组成新的词汇也不是不可能。 嗯， 所以呢，今天也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当下的年代里，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新的这些约定俗成的社交礼仪，跟之前的那些传统经典的社交礼仪有什么不同。 嗯，大家如果要是有深刻的感受，或者你真的忍不了，或者你非常喜欢某一个网络用语，或者自己常用哪些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嗯，对，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北京时间，还有各大 FM 应用市场都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接着给大家盘点。 嗯，那刚刚说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新的礼仪的变化哈， 嗯， 具体的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些常用的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暂时无法去理解的一些社交礼仪。 对，这个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应该是一篇文章，我今天这个节目思路就是从那篇文章里边突然之间这个找到了灵感。因为之前一直在用微信嘛， 嗯， 当他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咱们一直在用的，然后微信里边有好多好多词汇啊表情的变化，大家也都是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是没有人表达出来。 嗯，其实我想打断一下大佐哈，大佐， 嗯，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微信文章，就是那篇文章前两天确实很火。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处于20多岁20出头这样的一个年纪， 嗯， 然后可能我们现在纵观一下，因为你刚刚说的是一个横截面，就是从开始微信啊等等网络用语的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个长久的历史发展脉络， 嗯， 那我们可以通过纵切面，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年龄层段来分，我们现在都在使用微信啊等等社交软件，那我们看我们使用的用语，还有我们的父母甚至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在使用用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包括我们往小的去数一些小孩子十几岁的或者是甚至00后10后他们在用这些语言的时候又是如何去用的，其实也是一个脉络史。 对，这个一横一纵，嗯，咱们我觉得就这件事儿单独从一个小表情都能说上那么两三个小时。 对啊对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仔细的去说哈。 嗯 嗯， 这个首先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个哈哈 哈哈，嗯， 哎，说到这个哈哈，我想起之前最早的时候，就是咱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发呵呵， 嗯，哎，呵呵，就一开始的时候， 对，刚 刚呵呵的一个经历也有一个变化。 刚刚出 QQ 的时候， 嗯， 这个腾讯 QQ 是不是那阵还没有微信嘛？大家通过 QQ 来联系的时候， 嗯， 这个表达开心或者是表达笑的时候，就是说呵呵。 对对对，那个时候呵呵是一个很正面的啊，表示非常开心、很愉悦心情的一个符号了。 嗯，这个，哦，那个时候你要是说呵呵的时候，就是代表你在微笑，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 后发这个嘻嘻啊，嘿嘿，哈哈， 对， 就是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递进层面的一个词嘛， 就是开心的程度在递进。 你看，呵呵，就是表达。呵呵呵呵呵， 对对对， 差不多这样的这个笑声，然后嘻嘻嘻， 嘿嘿嘿， 然后最后才是哈哈大笑了。 对对对，这是一个开心程度的不同层面的表达哈，应该是逐渐画着大鱼号上去的。 对，但是现在呢，这个前两天统计的数据说，这个如果现在证明咱们俩聊天的时候，真正要证明你在笑，需要好努力的才能去证明你在笑。 哇，这个好可怕呀！而且就是说到那个呵呵，他的一个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它确实表示一个很正面的微笑啊，或者是一个开心的表情， 对对对对， 但现在大家都说呵呵其实就是 嘲讽， 然后想结束这段对话的， 或者是很冷漠的那种笑，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冷笑的感觉， 对，这种冷笑哈，就有的时候甚至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也是不能忍别人给我发呵呵，觉得你到底什么意思，但是有的时候一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他不知道，他会给我们发，有的时候就忍了，但是真的心里很难受。 对对对，或者是你真的觉得跟你聊天的这个人他完全没有 get 到你的点，或者是他完全跟你站在对立面的时候，你们俩人在聊天的时候，我特别想结束这段对话，或者是我特别想表达一个不屑的含义的时候，直接发呵呵。 对啊， 简单结束了。 对啊，就结束了对话哈。你看这个呵呵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哈哈呀、嘻嘻呀等等这些代表着笑的这种含义的变化，也证明了这个确实礼仪也在不断的随着我们的发展，网络的用语的发展而变化着。 对，这个之前说到了呵呵，然后现在应该是嘻嘻跟嘿嘿还没有其他太严重的变化， 没有其他含义。 对，但是这个哈哈真的是有很大的含义。 那你说哈哈现在又怎么变了呢？我们为什么要很努力的表达我们在笑呢？ 对，因为之前嘛，只要打哈哈俩字儿，就觉得你是在笑了， 大笑。 对，咱不打呵呵了，打哈哈还不行吗？对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哈哈的意思跟 get away 是差不多的 啊 ，get out。 哦，我已经 out 了，因为我现在还特别爱打哈哈。 我也爱打哈哈哈哈。 对啊，真的是很好笑，再加上笑点很低。 对。 那所以现在我们在打哈哈的时候，证明就是 get out 的意思。 离开我吧，不要再聊了，是吗？ 对。留远一点，我不想跟你聊天。就是单独打两个哈哈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当然也 数量有， 对，当然这个也是可能会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这个群体，也可能存在的很多不同的差异。比如说像咱们俩这样的人啊，这个互相聊天还是打哈哈哈哈哈。 反正笑点都低就互哈。 对对对对对。 那看来我们真的很努力去表达自己很开心。 对，然后 打一串打一瓶。 两个字是哈哈，就两个字的哈哈呢是 get out 的意思，就是离开溜远一点。然后三个字的哈哈是表达好无聊。 哦。 哈哈哈，好无聊。四个字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表达的是敷衍的笑一下。 天哪，二三四啊都不能再打了。那真的我们要表达这个很好笑叫。六七八九十 个哈哈哈哈，我现在真的发现了，要不翻翻聊天记录，咱们俩聊天记录的时候，如果发生一个笑点的时候，你基本都打七个以上的哈哈。 下次我们再改正一下，改这个打一满屏的哈， 打一满屏哈哈，然后把这个重要内容忘掉了，是吗？ 对， 那还行。 真的是啊，看来真的变化很快啊。 当然，像这样类似的，大家约定俗成的，就是慢慢，我觉得是这样是好的，你觉得这样也是好的，然后慢慢发展成你周围的群体啊、这个全社会全人类都觉得这样是好的的时候，这种微信里面的或者是说这种网络里面的新型的社交礼仪也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新的社交礼仪之社交潜规则。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社交的规则哈。 对，当然这样的潜规则除了哈哈之外还有很多很多。 刚刚说的是哈，或者是嘿，或者是呵。那接下来 哎，这更严重了啊。 或者是哦。 之前有一个段子说三种词汇不能在聊天里边，不能在聊天当中使用。单字的哦，单字的然后。双字的呵呵 呵呵。对， 就是你一旦说出这三个字之后，这个基本上就证明你想结束这段聊天，或者是对方打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很无聊。 对，尤其是后面还缀着一个句号的或者是逗号的时候，就表示对方不想理你，并且 很诡异。 对，并且要结束这段对话。 对， 真的是哈。像这个其实之前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语气词，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那现在可能你必须要说

我们不仅可以听，然后同时还可以看啊。其实刚刚是口误。那我们可以看的方式呢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等等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在右下角呢就会出现我们的直播链接，就可以看看大佐跟月月长什么样了。 这个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个话筒背后的人到底长成个什么胖样。 笑的，你看我笑的是不是像一个400斤的胖子？ 七个哈，给你表达一下。 我要给你表达满屏的哈， 满屏的哈。 对，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嗨，说了那么多个哈呢？ 这个因为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这。非常非常跟你有关的话题，非常非常跟你有关的话题啊，应该是说在每一个这个人 现代人生活中， 在现代人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而且每天都在用，它只是一个约定俗成，但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这种在新世纪当中的社交礼仪到底有哪些？ 社交新礼仪包括我们社交相应的潜规则，你要听好喽， 打引号的潜规则啊。 对，那刚刚跟大家说了很多，比如说之前的哈哈，我们表示笑的方式，还有像刚刚说的这些语气词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这个之前如果你回复或者是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就要关掉咱们的对话框了。但是如果你回复或者是这个说明我还想跟你聊天， 甚至还是说我在很认真的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把这个微信里面的一些社交的新规则，搬到咱们的现实生活中，两个人面对面聊天的时候会很奇怪， 很有喜感，是吗？ 对，对，就是正常咱们俩人聊天的时候，我赞同你的话，就比如说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来， 我说一个事儿。 就完事了，我表示赞同。 对，表示听到了。 基本上没有人会说或者是他这样的时候可能是会表示， 可能是卡带了， 可能是卡住了，或者是刚刚根本没有在听。他就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跟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这种回复的方式，或者说这种社交的礼仪潜规则会有很完全不一样的 很大的差异啊。那还有这个也是，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用这个大于小于号的方式继续来盘点啊，比如说就是表示知道了这个意思。 对 那个这我不知道这几个应该怎么去表达。 这没法表达这个东西。 对，总之大家也可以 大家自行脑补吧。 对对对， 这个谁比谁大，谁比谁这间接等于就是这个口字旁加个这个这个大于就是不加口字旁的大于单个字的 教给大家一个秘诀啊，就是多打几个字比少打要好，尤其是一个字的千万不要打。 对，外加上一个字加带这个标点符号的更不要在我们现在的微信聊天当中出现啊。 这标点符号真的很可怕。之前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有的时候跟领导，这个我特别怕跟领导讲话，尤其是在微信当中跟他打一个字，然后他回复你说然后打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当时说天要塌了，这种感觉。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领导可能他只是表示对你的赞许。 对，他可能真的是觉得我知道了这意思，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哈，然后但是自己就会多想。 对，或者是表达一个打句号的时候，可能会表达这句话我已经说完了，结束了。 对，可能 就是表达是他真正原本的意思，而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新世纪的社交礼仪，这种大家约定俗成的这种意思， 真的会有一些代沟。 对， 之前还说了一个什么搭，就比如说好的， 好搭， 或者说好，这几个就含义就不一样。 对， 比如说我说好，然后或者是好加一个句号的时候，肯定语气就不如好搭，就是很非常愿意的接受你的意见。对对对，非常愿意啊，这个情绪就很高涨，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或者说这个事儿，我在寻求你的意见，我说行吗？ 行吧，加句号， 行吗？行， 对，完全就不一样。 对对对， 对，真的 是 有很大差别的。 这个1800度的中华这个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呐， 对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啊，现在我们被我们续加成了网络用语当中相关的更多的一些含义。 这也不算是网络用语，这应该就是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通过这种新形式的沟通方式当中一种 每一个人约定而产生的，对，约定俗成而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的聊天方式。 嗯，这个是，只不过它的表达方式是通过互联网了。 嗯， 那互联网当中除了语言上的一个表达之外，还有一种表达方式， 最重要的那就是表情包。 对啊，表情，那表情包或者是不同的表情之间好像也有一些误解和一些歧义呢。 嗯，首先也是来通过一小段视频啊，这个飞碟头条的视频，咱们大家一块儿来重温一下这个表情包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飞碟说，知识从未如此性感。飞碟头条，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这两天在一个不翻墙你就看不到的社交网络上，大陆网友掀起了一场表情包大战，表情包种类之丰富，更新之迅速，粉丝性碾压对岸网友，真是不逗不知道，一逗吓一跳，原来表情包已经成为最新天朝特产。为了防止对方山寨，大陆网友还在表情包上专门添加了水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专用。我们的表情包有多强？国内的最早出现的表情包就是1999年诞生的 QQ 经典表情包，从美国引进的可爱的黄色圆脸到现在还是很受欢迎，尤其是这个笑中带泪的表情还入选了牛津词典。2004年开始，库斯基、洋葱头等各种卡通形象为主角的表情包成为主流。2007年，表情包界诞生了一位大神级人物，当年一部韩国喜剧电影《金馆长对金馆长对金馆长》上映了。这部电影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谁都没有想到金馆长这样一个鬼魅的笑容让他变成了表情包中的绝对经典。随后香菜和姚明也因为充满魔力的笑容加入了表情包大神的行列，和金馆长一起组成了亚洲三巨头的豪华阵容。2010年，一位日本网友在博客上发布了自己宠物柴犬的照片，那魔性的眼神激发了网友的创作热情，这张柴犬的内心独白出现了各种解读，成为了表情包新宠。如今表情包的发展日新月异，每年都会出现无数表情包，没几天就会有新的人物成为表情包主角。这两年最火的要说尔康系列以及表情包界新贵无理滔滔，其中无理滔滔表情包在这次大战中表现神勇，最经典的勾带表情杀伤力惊人，吸引了无数路转粉。我们的表情包如此强大，源自我们对表情包爱的深沉，没有表情包谁还能愉快的聊天呢？毕竟这早就是一个看表情包的世界了。 哎，这个通过刚刚的一段科普小视频，大家这个还有没有唤起曾经对于表情包的这个原始最初的印象？ 最初的印象， 最初的印象， 最初的时候，黄色的 经典 表情包， 对，那个小笑脸儿微笑嘛，这个 QQ 当中的， 对对对，最开始小的时候，每个人还互相发微笑呢。现在谁要跟你互相发微笑，你就 拉黑， 彻底拉黑。我跟你讲， 结束这段对话，整段卡掉了就。 嗯， 对，然后这个经典的表情包之下，慢慢也是衍生了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或者是人物的表情包啊，或者是一些桥段表情包啊， 对。一些小动物的动态图啊 GF 等等各种各样的表情包都出现在了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啊 QQ 各种各样的互联网这种的联系的沟通方式的渠道当中。 嗯，而且呢，原来一些经典的表情包它的含义也有变化，比如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圆脸 微笑 啊，现在就是呵呵了。 对，现在就是也不能说它完全代表呵呵的意思，它应该是比呵呵更严重的一种。嗯， 或者是我静静的看着你， 对，就是那种冷漠的笑脸， 微笑， 就是那种冷漠的笑脸，你知道吗？ 就是很让人难以忍受的那种，我不能说那个词，对，对对对，大家懂的哈。然后所以说，你看这个淡淡的微笑，它的一个变化，这个含义的变化就已经不一样了。那除了这个之外，经典款的那些圆脸表情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cry，就是 笑 哭的表情，笑哭的表情现在也有一些变化。 对，就刚刚从这段视频里边，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个笑哭了这个表情。他已经入选了牛津词典当中， 哇，厉害了！ 就是一个表情包已经变成了一个词汇，而且有相对应的解释。我应该是第一条怎么解释的，第二条怎么解释的？ 对呀， 这个已经超出了表情包原本身上表达的含义了。 而且它的这个根源词根并不是来自于某一个词汇，而是来自于 WeChat， 来自于微信。 笑 cry 了， 对啊，笑 cry 了哈。而且你看，一般的时候我们这个笑 cry， 我们在发，比如说对别人不满，或者是 反驳别人的时候哈、加一个这个表情，就表明可能我们还态度比较的温和，比较的这个客气。然后但是呢，如果要是其他的方式，可能就含义就不一样了。 对，你比如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啊，就是这句话，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想跟这个我在聊天的人表达这句话的含义的时候，如果我想表达的意思更加强烈的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后边加一句号，或者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后边加一微笑，微笑的表情。 啊，这个我特别不能忍受、微笑的表情。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对，露出那种微笑，不，你还有点诡异，他就是那种静静的，然后非常冷漠的，对对对对，非常淡定的看着你在那抓狂， 淡淡的微笑， 对，然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表情就是这样。就是捂脸笑 啊，捂脸笑， 这也非常经典啊。 对对对，这种新的表情包应该是从美国传到中国来的 emoji 表情 ，emoji 啊、 对 ，emoji 表情 ，对 对， 或者是说这个刚刚不是说加一微笑嘛、同样也是这句话，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后边要加一个捂脸笑，或者是笑哭了，这样就会觉得你说的这句话，虽然我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是我表达的挺客气，咱们俩还有商量的余地。 对，其实现在有一点戏谑的感觉，就是这些表情的运用上，尤其是这个捂脸笑这样的一个表情，就很无奈，然后而且有一点就是在跟开玩笑，彼此之间在开玩笑，也可以缓和一下这个紧张的气氛啊。 这个不如我们缓和一下现在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气氛，通过一段视频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好玩又好玩的表情包。 好呀好呀，来看。 一段表情包大战也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即将上演，而且365天天天天都在上演。 戴子，你会斗图吗？你会跟别人表情包大战吗？ 斗图，哎，既然说到斗图啊，这也是表情包发展的一个历程。对，就是最开始咱们只是发一个表情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内心，比如说我现在就很累，很想哭， 我很难过。 咱们俩完全是俩极端。 好，我们继续， 让我们享受一下这个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时刻。 然后这时候应该露出那种微笑是吗？好，我们对着观众来一个微笑。 然后大家就都把咱们节目拉黑了。你觉得这样好吗？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啊。 对，刚刚说到哪儿了？ 就是斗图吧。 啊，对，斗图。这个说到斗图啊，这个大家肯定会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假如说对方发来了一个很有趣的表情的时候，比如说放学别走啊、这个表情，假如说我做出这个表情，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啊，我就不说了，就是放学别走，然后你就会说那个小卖部见，这个后山见啊，就这样，两个人就通过表情包的互相的发送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可能会比这些单独的发文字要更形象或者是更意会一点。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表情包它现在起的作用啊，真的是内容担当了，原来只是情绪担当，现在变成了内容担当。而且我就遇到很多他们就是一言不合就开战， 一言不合就斗图。 对，还有甚至我有朋友他就是特别卡哇伊型的那种，就是是男生还特别卡哇伊。 我的天哪， 你太配合我了。 不是我，那个人不是 大佐，但是是另外一个朋友哈，他真的就是一言不合就是他有事没事就给你发一堆表情包，然后根本也差不多什么意思，然后好像据说他跟每一个人聊天的时候都用他的储备表情包，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猜到他的含义，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对对， 也可能是他 他是不是手滑了？ 可能就是太沉浸于自己的这个表情包的世界， 会不会太无聊了？ 可能是。 所以啊，这个大家也算是提个醒吧。 嗯， 这个毕竟有很多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想得到的只是讯息，或者是说他只是享受在跟你聊天这个过程。 嗯， 我在跟你聊啊，能谈一谈心里边的一些事儿啊。这个时候偶尔发一张两张表情包的图片是 OK 的，非常好， 调节气氛的， 对对对，可以来表达。可以来表达这个时候的情绪，也可以让你们俩这个登峰造极的对话达到另外一个高点而不失尴尬，就突然发一个表情包，你聊不下去了，发一个表情包，然后俩人又可以继续开始特别欢快的聊天了。对，但是呢，这个斗图的这种行为啊，这个只能发生在你跟你特别要好的朋友上。 对， 你确定你跟他斗图，啪发一堆十多条不一样的表情包的图片的时候，你确定对方不会把你拉黑的情况下，可以斗图。 对啊，而且还有一种，一到分场合啊，就像大佐刚刚说的，跟自己的特别要好的朋友，并且大家有着相同爱好、相同癖好的，都爱去斗图和搜集图的。这样的朋友之间可以进行斗图，甚至他们还会有斗图群，几个人拉一个群专门斗图用。然后但是呢，如果跟领导啊、跟老师啊、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给他们发这种表情， 这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对话的、 对对对，还是 尽可能的，对，尽可能的以微笑、句号、感叹号、这个省略号或者是那个波浪线那叫什么号来着？ 对对对，就是这种号。 对，就是这个号啊，以它为结束啊，这个还是不错的。 对， 所以说呢，这个还有表情包三连击这一说，尴尬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大家发表情包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局限于你们比较好的朋友啊，这个或者是说你跟这个新认识的朋友不知道该跟他聊什么的时候，我已经快没有话题了啊，发一个表情包缓解一下。如果对方不想理你呢，那就是撤了得了，就别再打扰人家了。 对，982温馨提示，表情包最好可不要滥用哦。 哎，对了哦，接下来咱们再说最后一个话题啊，让我们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结束这期节目。 哦，我觉得这个还结束对话，我们先来说说结束对话，同时结束这期节目。 同时结束这期节目。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难的。 对，怎么样才能做到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结束对话呢？ 你知道我就是那种有强迫症，就是每次跟别人聊天，最后 必须是最后一句话， 必须不最后不是必须最后一句话，这个也算是一个必须最后是一句话，而且还是有表情，就是不发一个表情。 反正咱们俩每次聊天的时候，就有时候甚至是这个半夜两三点谈节目的时候， 半夜两三点我跟你谈过吗？ 突然。我跟别人半夜两三点谈节目的时候啊，就是发 你确定谈的是节目 那个脑洞，他过了一条，我过了一条，他过了一条，我过了一条，然后两个人把节目说完了之后，应该睡觉了啊，晚安，然后他说晚安，然后我发了个表情，他也发了个表情，我说这不行啊，然后我又发了个表情，他又发了个表情，然后就到第二天早上了， 不知不觉发表情又开始斗图，全都是晚安的图， 真可怕， 变成了早安。 对，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来结束这段谈话呢？所以说有的人啊，比如说自己的女神啊、男神啊，跟你说我去洗澡了，我去吃饭了，他真正表达的意思不是原本的意思，我去洗澡了，我去吃饭了， 就是礼貌的说一下， 对，这个话题咱聊差不多得了，我对你也没什么兴趣，你也就不要在我身上浪费你这个大好的青春跟钱财了，当然浪费钱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这个可以接受的，对吧？ 不要发表情，我直接发红包好了， 直接发红包好所以在这个气氛攀登上一定尴尬程度的时候这个我想刹个车，真的不代表我想去吃饭或者洗澡。 所以他们只是一种礼貌的表示哈。那所以你像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状况特别通用于男女生之间，就是不仅是跟朋友之间，男女生之间，比如说你想就是撩一下妹或撩一下憨的话之后就是他们对没意思，也可能会找一个借口，这时候自己就知道 了， 不要再藏着了， 呵呵微笑 后面就有点过了 对，或者是在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没到睡觉点的时候，他突然给你发了一句不聊了，我去睡觉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广大的男性同胞们千万不要跟你的女神们再发一句睡这么早 对啊，这是在睡美容觉吗？其实他、 哦、居然睡这么早， 是一种委婉的、 哦、下午一点就睡觉了， 是一种委婉的拒绝了。 哎，对，这个时候呢，他的意思主要表达的是，我可能不想跟你聊天，我可能要去跟别人聊天，或者是我要开始我的睡前仪式，玩手机了。 嗯，哎，这是一种睡前的一种交流哈。与此同时呢，比如说做客啊，或者是去别人家的时候，该到饭点了哈，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是不是要吃饭呢？ 这个 下来呢？ 假如说这个请客的一方就是我邀请你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但是我并没有想留你吃饭，我会用一种不疼不痒不咸不淡不甜不辣的语气啊，这个跟你去说，要不要留下吃饭啊？ 我一般都不会这么说，我说哎，时候不早了呀，那个 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太直接了， 要不就是时候不早了，留下来吧， 对， 有两种极端啊，这个。 对，但是肯定比如说你像大佐刚刚的这种表述方式，我们就是听话听音嘛，要听他表达的情绪啊，或者是他当时的一些语言，就判断他到底要不要让我留下来呢，到底是要干嘛哈，接下来我自己是去是留呢，要有一些眼力劲儿。 对，所以这个时候嘛，这个主要的咱们这个新世纪的社交礼仪还是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家聪明的脑洞以及聪明的小脑瓜，还有各位这个火眼金睛来识辨出它真正的内在含义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咱们最后呢，还是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来结束本期982活力榜。 我们要怎么样子尴尬而且不失礼貌的来结束本期节目呢？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明天见， 拜 拜。 接下来各位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明天见。 梦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飘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